攻读户籍记第26章。这次灾祸以后，上主对明瑟和大司祭亚郎的儿子厄雷阿扎尔说，你们应将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凡20岁以上在以色列中能上阵作战的，按家族再行登记。梅瑟和司祭厄雷阿扎尔就在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摩阿布旷野内统计了20岁以上的人，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从埃及国出来的以色列子民如下：以色列的长子勒乌本，勒乌本的子孙属哈诺克人的有哈诺克家族，属帕路的有帕鲁家族，属赫兹隆的有赫兹隆家族，属加尔米的有加尔米家族。以上是勒乌本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43730。帕鲁的子孙厄里亚布，厄里亚布的儿子是乃木尔、达唐和阿比兰。达唐和阿比兰原是会众推选的人，在科拉黑党派违背上主时起来反抗梅瑟和亚郎，当时地裂开了口，将他们从科拉黑吞了下去，同时有火烧死了250人，这样全党都消灭了，作为后人的见解。但是科拉黑的儿子们却没有死亡。西莫昂的子孙按照家族属乃木尔的有乃木尔家族，属雅明的有雅明家族，属雅金的有雅金家族，属泽拉黑的有泽拉黑家族，属沙乌尔的有沙乌尔家族。以上是西莫昂家族，人数共计22200。加德的子孙按照家族属泽丰的有泽丰家族，属哈基的有哈基家族，属舒尼的有舒尼家族，属敖次尼的有敖次尼家族，属厄黎的有厄黎家族，属阿洛德的有阿洛德家族，属阿勒里的有阿勒里家族。以上是加德子孙的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45000。犹大的儿子厄尔和敖南，厄尔和敖南死在科拿罕地。犹大的子孙按照家族属舍拉的有舍拉家族，属培勒兹的有培勒兹家族，属泽拉黑的有泽拉黑家族。培勒兹的子孙属赫兹隆的有赫兹隆家族，属哈穆尔的有哈穆尔家族。以上是犹大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76500。以撒加尔的子孙按照家族属托拉的有托拉家族，属普瓦的有普瓦家族，属亚舒布的有亚舒布家族，属史莫龙的有史莫龙家族。以上是伊撒加尔家族登记人数，共计64300。泽布龙的子孙依照家族属瑟勒德的有瑟勒德家族，属厄龙的有厄龙家族，属雅赫利尔的有雅赫利尔家族。以上是泽布龙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65000。若瑟的子孙按照家族有穆纳协族和厄弗拉因族，穆纳协的子孙属马基尔的有马基尔家族，马基尔生了基雷阿德，属基雷阿德的有基雷阿德家族。以下是基雷阿德的子孙，属耶泽尔的有耶泽尔家族，属赫雷克的有赫雷克家族，属阿斯里尔的有阿斯里尔家族，属舍根的 有舍根家族，属舍米达的有舍米达家族，属赫菲尔的有赫菲尔家族。赫菲尔的儿子泽罗菲哈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泽罗菲哈德的女儿的名字是马赫拉、努阿、何格拉、米尔加和提尔萨。以上是莫纳协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52700。以下是厄夫拉因的子孙，按照家族，属舒特拉的有舒特拉家族，属贝格尔的有贝格尔家族，属塔韩的有塔韩家族。以下是舒特拉的子孙，属厄兰的有厄兰家族。以上是厄弗拉因子孙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32500。以上按照家族都是若瑟的子孙。本雅明的子孙，按照家族属贝拉的有贝拉家族，属阿士贝尔的有阿士贝尔家族，属阿西兰的有阿西兰家族，属舍弗番的有舍弗番家族，属胡番的有胡番家族。贝拉的儿子是阿尔德和纳阿曼，属阿尔德的有阿尔德家族，属纳阿曼的有纳阿曼家族。按照家族，这些都是本雅明的子孙，登记的人数共计45600。以下是丹的子孙，按照家族，属舒寒的有舒寒家族，按照家族，这是丹的家族。舒寒全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64400。阿希尔的子孙，按照家族，属伊莫纳的有伊莫纳家族，属伊士韦的有伊士韦家族，属贝里亚的有贝里亚家族。贝里亚的子孙，属赫贝尔的有赫贝尔家族，属马尔基尔的有马尔基尔家族。阿希尔的女儿的名字是色拉黑。以上是阿希尔子孙的家族，登记的人数共计53400。纳菲塔里的子孙，按照家族，属雅赫泽尔的有雅赫泽尔家族，属古尼的有古尼家族，属伊泽尔的有伊泽尔家族，属石冷的有石冷家族。按照家族，这些都是纳菲塔里家族，他们登记的人数共计45400。以色列子民登记的人数共计601730。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应照登记的名额将土地分配给他们作为产业，人数多的应多给，人数少的应少给，各依照登记的名额分配产业，但还应抽签来分配土地，各按宗族支系的名字领取产业，看人数的多寡来抽签给他们分配产业。以下是依照家族登记的类位人，属格尔雄的有格尔雄家族，属克哈特的有克哈特家族，属莫拉黎的有莫拉黎家族。以下是类位的家族，比贝尼家族、赫贝隆家族、马赫里家族、穆史家族、科拉黑家族。克哈特生了阿莫兰，阿莫兰的妻子名叫约格贝德，是类位的女儿。她在埃及出生，给阿莫兰生了亚朗、梅瑟和他们的姊妹米利昂。亚朗生了纳达布、阿比胡、厄类阿扎尔和伊塔马尔。纳达布和阿比胡在上主面前献了燔火， 遭遇了死亡。凡一月以上的男子登记的共计23000，他们没有登记在以色列子民的数目内，因为在以色列子民中没有分得产业。这是梅瑟和司祭厄利阿扎尔在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摩阿布旷野内所统计的以色列子民的人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梅瑟和大司祭亚朗在西乃旷野统计以色列子民时所统计过的人，因为上主论及他们曾说过，他们必死在旷野。实在，除了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和农的儿子若苏厄外，他们中没有剩下一人。